厌似戒律。 戒律的范围非常深广，不单止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制定的那些戒律，国家的法律、社会的道德、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，所谓入境随俗，都是应当遵守不犯的。 在中国，守中国的法律、中国的道德观念、风俗习惯，到美国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，懂得美国人的道德观念，这就包括了在戒律的范围里面。换句话说，戒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规范。现在由于交通方便、资讯发达，到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旅游的机会多了，因此不单止本国的法律、风俗人情要懂得，我们所到达旅游的国家地区，他们的法律、风俗习惯都要知道，只能够做到入境随俗，这叫做厌持戒律。各位要知道，佛是生在2500年以前的古印度，他所制定的戒律，很多的戒条在今日并不适合用。为什么呢？生活方式不一样，衣服穿着亦不一样。在250条戒律里面，有10几条是讲着衣服的规矩，我们着的衣服和印度人不一样，那些规矩我们完全用不着。现代人吃饭和古印度人吃饭亦不一样，现代人和古人不一样，所以现代人终究是念戒律的精神、理论、前言、典范。持戒最重要的是守住戒律的精神、原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 诸恶莫作是小乘戒，是自律的，是自己要遵守的，是中国人讲的独善其身。 持戒者虽然没人看到，一个人独处亦不可违法，亦不能放人。菩萨戒是入众的，对待别人要守哪些戒条，要守哪些规矩。 佛教给我们，对人要众善奉行，对自己要诸恶莫作。 善恶的标准就是戒律，遵照戒律去做就啱。呢啲系我哋现代人所应该认识戒律嘅精神之所在。佛法传到中国之后，中国嘅国情、文化背景同印度唔一样，乃至中国人嘅意识形态、生活方式亦同印度人唔一样，所以戒律嚟到中国之后就要加以修订。 唐代百丈大师制定清规，就是戒律的本土化、现代化，戒的精神完全不变，只是条文重新修正，就跟国家的法律一样，几年要修订一次，因为有新的情况发生，原则原理不变，条文必须修订才能够适用。 中国大陆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省、每一个县、寺院都有清规，清规一定要适合当地住众的修学条件，协助大众的修行，这就是现代化和本地化。这一点如果不了解，佛法就行不通，这就是死的佛法。知道现代化和本土化，佛法只能够活活泼泼、日久弥新，只能够流传到全世界，以为一切国家民族欢喜接纳。佛话俾我哋知道，人能够持戒守法，此人身心安定，冇忧恼恐怖，安如后自能得定。所以修行特别重视戒律。如果作奸犯科，即使政府唔制裁，亦会受良心责备，身心不安。身心不安就不能修定，要修定首先要心安，身心安稳才是修定的基础。所以说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道理就在这里。那第二条厌持戒律是二乘福，是二乘人修学的基础。 三大乘福， 再往上提升就是大乘。大乘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。大乘福有四句。第一，发菩提心。中国是大乘佛教， 发菩提心时常挂在口上，都劝人发心。到底发乜嘢心呢？乜嘢叫菩提心呢？好少人能够讲清楚。三归、众戒、菩提心是佛教最基本的常识，如果不是十分清楚的话，怎么学佛呢？学的是糊涂佛，迷惑颠倒佛。 菩提是梵语，翻为觉悟。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的心，真实不迷的心。觉悟什么呢？觉悟到人生真正苦。 佛跟我们讲三界通苦，不单止人苦，天上也苦，人间三苦八苦俱足。如果是详细地说，两个钟头也都讲不完的。生色界天，那已经是修禅定了，而且财色名食睡五欲都断了。这个天没有苦苦，但有坏苦和行苦。如果是定功更深，可以生到无色界天，身体亦不要了。这个是三界最高级的凡夫，他知道身是苦本，物是病根，如果是没有这个物质的色身，几自在？所以他们色身都不要了，咁就是所谓的灵界。他只有神色，苦苦坏苦都没了，有色身，还有生老病死，有物在，就有成住坏空。无色界天虽然没有这两苦，但有行苦。什么叫行苦呢？就是他不能够永久保持，就好像我们时常说青春不住，那就是行苦。一年一年衰老，这个是留不住的，不能够停止在一个境界的，那就叫做行苦。这三类苦三界都有，哪里有乐呢？真正认清三界的真相，你是觉悟了。觉悟之后，自然就会想离苦得乐。怎样离苦呢？一定要超越三界。怎样超越三界？那就必须依照佛教导的方法真正修行，那才叫做真正发菩提心，真正觉悟。还有佛陀我们讲的四宏誓愿，四宏誓愿就是菩提心具体的实践。 佛在大乘经典里面讲，二乘人阿罗汉与辟支佛没有菩提心，大乘菩萨才是发了菩提心。要以四宏誓愿标准来看，就很容易明了。菩萨的心是普度一切众生，不但知道自己苦要度自己，他要度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亲戚朋友，更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 平等普度，这个是大菩提心。小乘人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他喜欢度的他度，他不喜欢度的他不度。而且小乘人众生求他，他高兴就教，众生不求他，他不主动去教。大乘菩萨就不是这样。无量寿经讲，菩萨为众生作不请之友，你不找他，他来找你，就是将佛法主动的介绍给众生，推荐给众生，这个是菩萨事业。所以菩萨的心和二乘人的心不一样，这个是四愿里面第一愿，就是劝我们要众生无边誓愿道。实际上看，四愿就是这一愿，后面三愿是完成这一愿。如果想度众生，如果是自度不了，那哪里还有能力度众生？度众生应该怎样修法呢？自己应该先断烦恼，这个是修行的第一个顺序，第一次第，这个不能够不知道。你如果是不知道顺序，搞乱了次第，修学决定不能够成功，必定是先断烦恼再学法门。 有些人学佛，他不断烦恼，开始就果学法门，他要四宏誓愿后面两愿，前面两愿就不要了。度众生断烦恼就更加免谈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他由此两愿落手， 譬如建筑四层楼房，它不要底下两层，而要上面两层，又怎能够建得成呢？ 我们见到这一代修行的人很多，成就的人就未见到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不知道从根本修，未曾发真实道生的宏愿。道生的心是大慈悲心，这个心有无比的力量推动你精进，令你认真努力修学。为什么要断烦恼？因为要度无量众生，有这么多的众生等待我帮助他们永脱苦难。如果没有德行，没有学问，没有能力，怎样做得到呢？所以今日发愿必断烦恼，成就德行，广学法门，成就学问，完成佛道，都是为了普度一切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这个就是大慈悲的力量，好像地藏经常讲的大圆满后面接住就是大慈悲，就是讲明这个重要的修学次序。所以我们学佛先要断烦恼，亲近一位好老师，老师一定是教你先断烦恼。如果这位老师教你先学法门，这个就有问题。当年我亲近李炳南老师的时候，正式要拜他做老师，跟他学佛，他提出三个条件。 第一，由今日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，其他的任何法师居士大德讲经说法都不准听。第二，你由今日起看书，无论是佛经或者其他的书籍，没有经过我同意，一律都不准看。 第一个不准听，将你的耳仔塞住了；第二不准看，又将眼遮住了；还有 第三，你以前所学的我通通都不承认，一律作废。由今日起跟住我从头学起。 这三个条件，哎呀，想想就好刻薄。乍听之下，这个老师好专制，不讲道理，好像共高我慢得不得了，看不起人。我最后想想都是接受了，拜他为师。怎知道这个就是戒条，就是教我们断烦恼。 多听多看多烦恼，少听少看，不听不看就没有烦恼。 啊，原来老师是用这个方法来教我，烦恼无尽，誓愿断。我遵守他的教导，半年之后果然妄念少了，心清净了，智慧增长，真是得到利益。老师的教戒要我遵守五年，我非常感激他，因此得到真实的受用。我自动的再加五年，我遵守他的三条戒十年，这个就奠定了学佛的根基。这个就是烦恼无尽，誓愿断。心底清净之后，老师的教法开放，他劝勉十方参学。参学是什么？就是任何人讲都可以听，妖魔鬼怪讲亦可以听，乜嘢书都可以睇。点解呢？一切见闻对你只有好处，冇坏处，因为你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，唔会俾人牵住鼻哥走。有咗咁嘅能力，老师就会放你出去参学。原来初学嘅人并未具有呢种能力，听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好，跟佢走啦；听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好，俾佢转啦。就好似细路仔，父母要睇得紧，因为佢唔知邪正是非，唔识得利害关系。老师真系大慈大悲啊！保任悔动，尽心尽力。所以学佛要行呢一条路，亲近善知识，遵守老师三条戒律，咁叫做师承。得学嘅成就一定要有老师指导。良师难遇， 好老师去边度求呢？呢个系多生多劫嘅善根福德，因缘成熟只能够遇到。一生遇唔到嘅人太多，所以有人讲： 法师，你好幸运遇到好老师，我哋到边度去揾呢？我哋跟边个学呢？ 呢个系真嘅，师资之道真系可遇不可求，非常难得。呢个系机缘，自己真嘅要种善根，培养善缘。如果系实在遇唔到，亦有方法。咁就系学古人。以前李炳南老师教我，佢非常谦虚嘅讲： 我嘅能力只能够教你五年。 佢教我学印光法师，印光法师系佢嘅老师，佢勉励我以印光法师为师。我嗰个时候初学，仲未出家，佢同我讲： 古人唔好学苏东坡，现代人唔好学梁启超，呢两个人都是大佛学家，他们在佛学上是大家，但是在学佛上就没有成就，不能够学这两个人。 所以他叫我学印光大师，这个是今日之下最好的模范，最好的典型。这也就讲明，当我们找不到真正善知识的时候，可以找古人，做古人的师叔弟子，用这个方法成就的人很多。 在中国第一个以古人为师的是孟子，孟子学孔子，孔子那时候已经不在世了，但孔夫子的书在世间，他就专门读孔子的书，由书中接受孔子的教训，一心学孔子。他就是跟定这位老师专学一个人，他学得很成功，所以中国历史上称孔子为大圣、至圣，孟子是亚圣。 以后采取这个方法得成就的，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，最著名的是汉朝的司马迁，他写中国第一部史书《史记》。司马迁学左丘明，他只学一家，专门读诵左传，学左传的文章，学左传的修养，他学成功，成为一代文豪。又如唐朝的韩愈，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亦就是闻起八代之衰的韩昌黎。韩昌黎的老师是谁呢？就是史记。他学司马迁，专攻史记，学史记的文章教训，而成为唐宋八大家的首领。 在佛门，明朝的藕益大师是正宗祖师，他的老师是谁呢？是莲池大师。当时莲池大师已经往生，莲池大师的著述在世间，他就完全依照莲池大师的著作来学， 等于跟一位老师学，听一位老师教导，就好像李老师当年教我一样，能够找一位古大德做老师，那是决定不会有差错的。跟一个人学，学一家之言，学成功了，咁系有咗师承。我今日介绍俾各位同学，唔好跟我学，我冇能力做你哋嘅老师。李炳南老师教我学印光法师，我今日介绍你哋一位最好嘅老师——阿弥陀佛《无量寿经》。阿弥陀佛系我哋嘅老师，我哋一齐依照《无量寿经》嚟修学，学成功就系成佛。各位必须要知道，学习讲究一门深入，一门通达，才能够得定开慧。古人在这个阶段修学一般是五年，这五年专精一门，五年之后才开始广学经论。那个时候眼睛放光，经已自然明了，假如不开智慧，还用意识虚妄分别，这样学法即使学三百年，不要讲睇经睇不懂，睇古人的注解亦会错解其意。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了悟处，才来睇古人的注解，就明白他的境界和他对此经义理所了解的程度。李炳南老师以前教给我的三条戒律，我以为是他独创的。1989年 我在新加坡弘法，演培老法师邀请我演讲，我看到青年学生很多，将我过去修学的经历介绍给青年学生，希望他们能够跟演公老人修学，跟他一个人学，学一家之言，必有成就。我讲完之后，演公老人拉住我的手去客厅里面饮茶，话俾我知，佢做小沙弥嘅时候，喺关中寺，帝贤法师亦系同佢讲呢三条。我只明白，原来呢三条系中国祖师代代相传收学生嘅三个条件，唔系某一个人噶。咁正知道真正嘅师承，老师睇重嘅学生，一定叫佢遵守呢三个条件，先将你嘅眼睛遮起嚟，耳仔塞起嚟。烦恼都不能够入去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真正断了之后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然后放你出去参学，那是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所以广学博闻是在第二个阶段，绝对不是一开始就法门无量誓愿学，那就惨了，就害死人了。你们今天如果不相信下面的比喻，或者能够体会到， 你听一位法师教导就收一个法门，两位法师教你一定是两个门路，三位法师就好像置身三叉路口，四位法师就好像在十字街头，不知道应该怎样学才好，疑问马上就来了。 所以跟一个人学是对的，有道理。我们看古大德在高僧传、居士传里面，时常见到学人跟一个老师有跟20年、30年的，一直到开悟才出去参学，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。我们修学佛法能不能够成就，如果不懂得这个秘诀，不遵循这个道理，想要成功实在太难太难了。你们找不到好老师，我同你哋介绍阿弥陀佛做老师，无量寿经就系课本，死心塌地念呢一部经，念上5年，再睇其他嘅经，呢、这个要好大嘅耐心。咁就系定为等学，除此一经，其他嘅经都唔可以睇，就睇呢一本。5年之后，再睇其他嘅经，体会就唔一样，真嘅唔一样。因为你有相当的定位修养，所以样样都通达。佛学的教导和世间的教学，在观念和方法上都不相同。譬如世间人读书，在大学里面选科系是要很慎重，要多方去选择。佛法教学不是这样，他是希望你开启圆满智慧，将来这间大学所有的科系你通通都明白，他是这样教的。由哪里学起呢？从一门深入学起。所谓一经通，一切经都通，因为任选一部经典都可以，最重要的就是一门深入。这一经未通，决定不能够去看第二部经。什么叫通呢？ 通是开悟，由这一部经上得定开慧，就叫做通达。然后你看其他一切经典，一看就通达了。这里有个比喻，世间人做学问，时常说做学问要好似金字塔，先薄然后再精再专精，是由薄而精。各位想一想，金字塔无论怎样高广，它有极限的，到达顶点就终止了。佛法就不同，佛法好似种树一样，先有根有本，然后慢慢再长成枝叶花果，无量无边。 它是从这一点发生出来的，散发出来的，到最后是大圆满。结果是世出世间法， 冇一样唔通达，所以佢嘅教学方法唔一样，未来嘅结果亦唔一样。世间法嘅学问，往往到咗极限就冇办法突破，冇办法再扩展，亦冇办法再提升。佛法系无止境嘅。各位详细冷静嘅去谂一谂，明白呢个事实真相，至知道佛法教学嘅善巧，教学法嘅高明，绝对唔系世间一般浅识之士所能够明了嘅。开头好似冇乜嘢，后来嘅成就就真嘅不可思议。世学开头好似系广学多闻，到后来往往触处不通。佢同佛法所采用嘅方法唔一样，结果自然亦都唔一样。世宏世远是佛指示我哋修学嘅程序，修学嘅过程，依照呢个过程嚟修学，冇唔达到究竟圆满嘅。后面一条佛道无上世愿成，就系烦恼断尽，法门圆满，无量无边嘅法门，冇一样唔通达，冇一样唔圆满，咁就叫做成佛道。 佛在《花严经》里面，尤其是《花严末期》的一段普贤菩萨行愿品，我们称为四十花严，因为总共有四十卷。世尊以善财童子作为佛法修学的榜样，他不单止讲理论方法，还做给我们看，表现在日常实际生活之中。 善财童子最初亲近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，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教他遵守前面所讲的三条件，完成断烦恼，亦就是完成戒、定、慧三学的基础。在文殊菩萨会里面持戒、修定、开智慧，智慧开了之后，文殊菩萨将他放出去参学，那就是著名的五十三参。 五十三参是代表社会各种不同的行业、各种不同的学术、各种不同的人物，男女老少，有学佛的，有出家的，有在家的，行行色色，通通都可以接触，通通都可以去学习，以成就他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到末后，也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，遇到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教导他修学，劝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。一见阿弥陀佛，他的无上佛道就圆满成就了。 这里我们应该要注意的，即是如果想要成就无上佛道，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。不见阿弥陀佛，只可以说是断烦恼、学法门，无上佛道不容易成就，何以见得？我们在花严经常见到，花严会是了不起的毗卢遮那佛的法会，是一真法界，不是十法界。一真法界里面，文殊、普贤都是圆究等觉菩萨。文殊、普贤在花严会尚且发愿求生净土。往年我讲花严经，看到这个事实非常惊喜。花严世界的等觉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什么呢？实在是没必要啊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为了一件事，一个理由，那就是到那里去证无常、证等、证觉。如果不是为了这件事，他实在没有去那里的理由。然后仔细的观察，果然是为了这个，善财亦是为了这个。那次恍然大悟，要想真正成就圆满无上菩提，就是圆教的佛果，那就一定要到极乐世界。所以四十花严、普贤行愿品，就是详细讲解四宏誓愿这四句，明了四十花严，只识得我们修学大成这条路应该怎样行，真正的明白，真正觉悟。发菩提心之后，你真正的觉心发出来，自真正不迷，真正不颠倒，菩提道上自然是一帆风顺了。